1997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京派相声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赵振铎谢世。此后，这件相声界视为宝贵文物的老舍桌毯便传于赵振铎的弟子，最终使一些第九代相声艺人也有幸使用。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房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汽油香醉人肠，当老生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远伤。 有我一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佛山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配合腾身， 切一个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茶房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乡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远 山，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了还是那么有伴儿，啃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粹。哟哟哟哟，小安门的旁边，这一件狗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自身就在那有有有有俺们的旁边，这狗狗狗狗不理的门脸儿，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自身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熬皮脆沙瓤，当夏天的夜全部被雨雨瓦天， 转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不文明不道德。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我就惯着他。 为什么呀？ 您不认识我？ 你是？ 大伙儿都管我叫惯肠。 哦，那咱俩是兄弟。 您是 爆肚。 爆肚干嘛呀您这？ 什么叫惯常啊？ 就说我这个人啊，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惯常了。 哦，这么解释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是，这不那天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大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哎呦，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爬那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起来你怎么说？哎呦， 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他怎么说？ 这哥们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这是撞疼了。 叫板， 叫板，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等你撞， 把我吓得真够呛。我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怎么着？ 老子撞啊你也是白撞！ 哎呀，他倒有理了，这疼得够呛。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I'm sorry。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我惯着他呀。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能吗？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词儿就窜出去了。 是啊，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又把谁撞了？ 把汽车给撞了。 哎呦，撞汽车了！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啊？ 那废话， 他撞了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还要唱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哎呦， 不信你 还撞啊。你这惯常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我怎么犯坏了？ 你得教育他遵守交通法规。 他撞完我我还教育他。 当然了， 打起来您负责呀。 打起来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就他打我这样的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什么片子？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好嘛，哎呦，你呀，你是怕挨揍。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我说惯常啊，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您说， 你说你这个人对着不文明不道德的事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我说你惯这个， 您说 惯那个， 说说说说说说，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 不光惯着您狗我都惯着。 狗怎么回事啊？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这城里不等养大型犬呐。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狗牵着他？我先说，你等会儿吧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好家伙， 跟我还直客气呢。 说什么呀？ 来来来闺女叫大爷。 你是狗大爷 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 狗大哥。 你瞧这狗这个头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